有十多种。 嗯，这个拔毛真是一点一点拔吗？ 对，真的 是 用这拿什么劲儿？真的是用镊子拔。 哦呦， 这得特别细。 嗯嗯， 再加上盐，就是我们秘制的那个香料。 嗯， 炖煮6到8小时。您想，您这个夏天，您做一锅酱肉，您做在家您就炖一锅肉，多长时间？ 嗯， 而且咱们现在人这么忙，也没有这个时间，既费事还麻烦。因为这就适合咱们，就是咱们白领人啊，下了班方便进厨房几分钟，哎，你就弄一道菜。而且我们家酱肘子呢，吃法呢还多样。 嗯， 您比如说您弄张烙饼，买两个烧饼， 嗯， 加热完了酱肘子往里一夹，您再来点蔬菜，来点生菜，来点小葱什么的，您搭配着来，加个豆芽菜，您要炒个合菜也行。 嗯， 完了那米饭呢，您用热米饭把我们家酱肘子切成肉丁，就是肉丁饭。您要是你有功夫呢，您再焯几个绿菜花啊，焯点什么这个。就是咱们生菜啊，这个哎，往那一放，既方便又营养， 对，而且还特别解馋， 对， 是吧？在这个组合当中呢，咱们是200克一袋，给大家是两袋， 对对对， 嗯，另外呢，还有就是那个酱猪蹄儿也值得说哈， 我们家这酱猪蹄儿也是传统工艺，经过6到8小时炖煮， 嗯， 完了就包装，我们经过也是瞬间那个高温，主要猪蹄儿呢胶原蛋白高嘛，适合美容养颜， 嗯。 也适合女同志多吃， 对，所以说呢，在市面上的熟食也比较多。有些人说了，哎，我有钱，我还怕买不着想要的东西。您还别说，尤其是熟食，大家不要随便买啊！ 对对对，买熟食您一定认准品牌。 那么今天呢，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福号的熟食大礼包。刚才也提到了，里边呢有7道菜啊，有酱肘子，有酱猪蹄儿，有4喜丸子。黄豆蹄花、梅菜扣肉啊、笋烧肉，还有叉烧肉等等，咱们7个大菜，另外是9个单品。今天的价格呢，只要299元。那市面上的价格挺贵的，但是今天我们只要299元。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其实现在家里面的人口都不多。啊，你说有的时候就做这些熟食，卤这些熟食的话呢，真是不值当。你说你真是弄多一点的话吧，吃不了，它就坏了。 对对对， 是吧？你要用少的话呢，真的是不值当。 关键您去市场买，您买了少的，人家也不愿意卖给你。 对呀， 它不值当的。 对，另外呢，现在好多年轻人啊，这个手艺已经没了啊。你说在家里边自己炖个肉啊，什么卤个啊，乱七八糟的，有几个年轻人会做呀？还真没有。 关键是它主要是太费功夫。你要炖一锅肉的话，你得2个小时。 可不是。 如果你要瞬间用高压锅呢，不好吃。 不好吃，那倒是速熟。 对对。 但是很多味道都没进去。 对对。 现在好多老年人呢，行，但是你说，一天到晚的这个岁数挺大，老去干这些事儿呢，咱们也都不落忍了。 而且尤其是夏天太热了。 所以咱们就备点啊，咱们就备点。今天呢，正好呢是一个机会，而且这个大礼包的价格呢，咱们整个是7个菜9个单品， 对对对， 299元啊。而且呢，刚才也提到都是大菜呀、啊。都是大菜，而且呢，我们这个天福号啊，也是与时俱进啊，里边呢既有自己拿手的什么酱肘子呀、酱猪蹄儿啊，这是咱们拿手的，是吧？ 对对对， 啊，还有4喜丸子，这都是咱们北方人爱吃的。 对对， 另外呢，像南方一些菜啊，什么笋烧肉啊、梅菜扣肉啊、叉烧肉啊，甚至黄豆蹄花啊等等的哈，我们呢也引进了很多，而且做的也特别地道。 对对对， 啊，我再把这个大礼包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咱们有天福号的酱肘子，咱们是200克2包，还有天福号的酱猪蹄儿200克1包，还有4喜丸子200克2包，叉烧肉200克1包，以及梅菜扣肉200克1包，还有金鼎轩的笋烧肉220克1包，以及黄豆蹄花300克1包啊，咱们是7个大菜9个单品，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。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